我记得有一个地方，我永远永远不能忘。我和他在那里定下了情，共度过好时光。那是地方，高山青青，流水长，陪伴着我们俩。初恋第一次为那么甜，怎不叫人想记得有一个地方，我永远永远不能忘。我和他在那里定下了情，共度过好时光。那是一个陪伴着我们俩，初恋第一次为那么甜，怎不叫人想。